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王一欧，80后，法学管理学双学士，身患成骨不全症的他，10年前创办了公益机构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致力于为全国罕见病患者提供涵盖医疗、教育、就业等等全方位的服务。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一欧。见一欧之前，我去百度上搜索了一下成骨不全症，知道这是一种以骨脆弱和骨畸形为临床特征的疾病，又称脆骨症。人们习惯于把这种病的患者叫做瓷娃娃。一些在常人看来最普通不过的生活行为，比如说不小心摔了一跤，甚至打个喷嚏、踢个被子，都有可能造成他们骨折，给他们带来严重的身体伤害。这种病的发病率为1万到1万5千分之1，全球估计有500万以上的患者，王一欧就是其中之一。35岁的他，小小的个子，大大的眼睛，说话声音软糯清甜，果真像一个让人怜爱的瓷娃娃。他跟我说，作为轻度成骨不全症患者，他的骨头状况相当于已经70多岁的老人。哟，刚才我看见你从外面走过来的时候，小小的样子像个学生，顶多是个初中生。但你跟我说你刚生完宝宝哈，是不是马上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当了妈妈以后， 对，就是陪伴一个小生命慢慢长大的那个过程还挺美好的。 都说养儿才知父母恩，那有没有从自己的孩子身上想到小时候的你？小时候你是什么样子？怎么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呢？ 其实我妈的话说，因为现在孩子都是我妈帮我看嘛，我妈说就是带这个孩子太省心了，说比带10个你都省心。就我小时候基本上我妈说就是抱也特别不好抱，特别软，一出生之后就是3个月了，脖子还挺不住，整天就是哭闹。然后发现说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差不多是在1岁多的时候。1岁多慢慢开始学走路嘛，然后就摔倒了，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就医生说孩子就是严重的缺钙，然后当时是怀疑是佝偻病，后来就差不多几年骨折一次。但是在这个期间，可能比较多的家长会觉得我的身高要比别的小孩要小，基本上比同龄的小孩都要小一头吧，然后当时也觉得可能是发育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爸妈也带我去过很多的医院，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就是一些大的一些城市基本上都去了。我小的时候还以为那个还挺好，带我到处去旅行，就后来慢慢长大才知道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看病。然后家长也一直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差不多到我16岁的时候，那时候也骨折了有个4、5次了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确诊说是成骨不全症。也是在济南，当时齐鲁医院的医生就把我的那个整个的一些检查 X 光片传到了美国，因为那个医生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然后美国的那边的医生说是就是成骨发育不全症，就是一种罕见病。 就觉得这个病在中国，尤其在大陆是没有的。 那当时确诊了以后什么感觉啊？ 当时我也就是还好，父母会压力比较大吧，觉得好像得了一种绝症，就是因为医生说这病也没办法治，哎，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说只能保护好孩子，就别让他骨折。那个时候自己可能就郁闷了几天，觉得哎呀，我这也不是晚长个儿哈，也不是发育晚，当时还想着二十多还能窜一窜什么的，就看来也没戏了嘛，郁闷了几天。后来做了一些矫正的手术啊，然后又做了一些对症的治疗，然后慢慢的自己走路也不受影响，就觉得也还好。但是父母当时就是保护的特别严重， 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的。 对，就那时候我们家厨房就我妈都不让进，然后说那个厨房那个砖比较滑，然后就不要进厨房刷碗什么的，从来没干过这些活儿小时候。 那总不能不离开家呀，要出去上学呀，爸妈也不能跟着呀。 是，当时也是觉得就是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尝试。我自己的性格也一直是属于那种尽管那个总是骨折，但一直也比较活泼，然后那个特别愿意出去玩啊，跟别的同学啊什么的都出去，就还是比较好动的嘛。然后总是在家里面，其实自己感觉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当时呢专升本考那个大学，我父母都是希望我还是在济南，济南山大呀什么这些学校。但是我就特别想脱离父母的这个管束， 被他们管得太紧了。 对对对，觉得特别不自由。就来了北京嘛，然后就考了北京交通大学。然后就学会计专业。 其实还好哈，等于基本的生活没有受太大影响，学业呀什么的都没有太大影响。 对， 但是相比你在得了这个病以后算幸运的哈，但是其他的一些小病友们后来你见到的可能没有这么幸运。 是，我也是上大学之后我才就是开始知道协和医院有一个药就慢慢的可以治疗了，就提高骨密度的药，就让骨头结实一点。那我算是那个协和医院这边就是第一批接受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嘛。完了之后我一看，哎，这药既然这么好，当时那个医生说其实这个发病率啊是万分之一，就其实像你一样的病友还有好多呢。 对，其实万分之一不算是一个特别少见的一个数量， 他说只是好多人可能还不知道有治疗方法了，他们可能还没办法接受治疗。然后那时候我就天天泡在那个学校机房里面，因为我也对计算机还算比较感兴趣，就研究了半年的那种计算机技术，什么 ASP 啊 PHP 啊，然后学了半天，最后做了一个 BBS。 那时候都用论坛嘛，就用 BBS。 然后当时我就想通过这个看看网上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病友他能上网的，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们不就也能来看病了吗？然后就建了这样的一个叫玻璃之城，因为台湾那边啊它叫玻璃娃娃。我在网上就跟台湾那边的人联系到了，然后当时我建了玻璃之城之后呢，差不多就有300个左右的病友就开始在上面就登记注册。 你那会儿多大呀？大学生，20岁？ 对，二十来岁吧。 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这么麻烦呢？ 因为我觉得可以让更多病友知道这个消息，他们不就能来治疗了吗？因为医生当时跟我说，就是越早治疗越好。就是如果像我小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药治疗的话，可能就不会骨折那么多次。那他可能有的小病友他就只能躺在家里或者坐轮椅的那种，如果早一些接受治疗也许那个他的状况会好一些嘛。那我当时主要是想让大家赶紧知道这消息，所以就建了这个 BBS。 因为你感同身受，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对啊，然后我也挺想跟其他的病友就是多聊 聊一下。 对，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也会有好奇嘛。 你看你这小小的个子哈，像个小学生似的，然后出现在大学校园里头，同学们会不会觉得还蛮奇怪的？ 就是当时他们说你是不是南方的小孩，说那么瘦小 那么娇小啊。 对，我说那个我是山东的，说山东的不都是那个特别高大的吗？我当时其实也没跟我同学 没说这事儿。 对对对，因为我主要是怕大家知道了吧就特别保护 啊。 我以前的同学都是就是哎呦去卫生间都得两个那个护驾的， 都得扶着你。 对对对，就我觉得既然想体验这种就是自由的生活，就也甭跟大家说了，我觉得自己留意一下注意一下就好了嘛。 那你上大学以后骨折过吗？ 没有，摔过，当时还挺害怕的。哦，那个说哎呦不会骨折了吧，然后心里还想那个哎呀我该怎么跟我妈爸妈说这件事儿，说哎呀不行先不能告诉他呢，自己想了半天，然后结果哎没骨折。 嗯，看来治疗管用哈。 对，再一个就是这个疾病的特点，就是它过了青春发育期之后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哦， 它就不是一直那么容易骨折。 看你聊这个事儿很轻松，就感觉这个病对你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是这样吗？ 就是影响总会有的。但是我一直觉得就不管得什么病嘛，就是病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不能是我的全部，不能因为我有这病了我就全都改变了。我只是觉得它可能是我就是生命过程里面的一个需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一些困难吧。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呀。 对呀，有300个病友立刻就找到你了。 对，那些病友陆续的就过来医院看病。然后就我就有的时候帮他们挂号呀，然后 你这都管啊， 就是 你也太热心了。 因为他外地嘛，外地的来北京他也不太熟悉，再一个协和医院那个也不好挂号嘛。 嗯， 那个协和医院的李梅教授他人也特别好。他说如果有你们这种情况的病友你可以提前告诉我啊，我就给他加号，然后我就帮病友反正能多做点就做一点嘛。然后所以就见了好多病友，觉得大家就更多的是朋友，就每次见一个病友都觉得特开心，你就觉得哎呀世界上还有另一个跟你那么像的人。然后大家也会就是聊的就是特别开心嘛。然后也会一起玩，就也变成了比较好的朋友。 王一欧80后，法学管理学双学士，身患成骨不全症的他10年前创办了公益机构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致力于为全国罕见病患者提供涵盖医疗、教育、就业等等全方位的服务。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一欧。 在大学的时候就通过网站上发布一些信息帮助病友们。那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是选择了什么样的工作？学会计的。 对，我那时候其实还找过会计这个 事务所。 对，会计事务所就是审计。我有一次是那个面试一个审计师的。然后那个面试的那人特逗，说那个哎呀，他说你这专业什么各方面都挺好的哈。他说但是我这个带着你出去审计，人家不会觉得我带着孩子来上班了吗？ 现在想想是个笑话一样哈。 对对对， 可能当时应该还是挺受打击的。人家说 对，我当时这人怎么这样，我当时想，我一方面是想找跟专业相关的，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专业是两个，就是一个是会计，一个是法律。 哇，你双学士啊。 对对对，因为我还有一个自学考试的法律的本科。 哦， 对，我是同时进行的嘛。 嗯，为什么选法律啊？ 就是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就是法律里面那句话，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我特别喜欢那种每个人都很平等的那样的一种社会的一种状态。 嗯， 自己也特别追求那样一种状态。 你喜欢一种平等的状态，是你心里隐隐的觉得，因为你的这个疾病还是被大家有一些不平等的对待吗？有关系吗？ 对， 虽然这个不平等可能并不是不好的，是大家格外的关照你。 就是也会有，就是好的不好的我觉得都会有。比如说有一次我跟几个病友就是在协和附近，当时那个教堂那边就王府井，就是好几个病友一起逛街，然后呢就在那个教堂前面的有个空地那儿就开始聊天。聊得特别开心，然后就哈哈大笑啊什么的。那我们几个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是挺严重的，坐轮椅的一个瓷娃娃 啊， 然后他就是四肢萎缩的都很畸形嘛。慢慢的我们旁边就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多了好多人，就已经就是在围观一样的。就是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就是坐轮椅的那个哥哥就还挺不好意思的嘛，然后就说就是咱们就走吧，就别在这儿聊天了。然后我说那你们先走，然后我就让那几个病友先走，我就在后面就是开始特别大声的就是说那些围观的人。 说他们什么？ 对，我说那个就是有什么好看的，你们会不会尊重别人？ 对，我说这也没有跟你们有什么区别呀、就只是坐轮椅啊，就是身高小一些呀、我说你们这样是很不礼貌的，你们都是成年人了，就是反正说了一大堆啊、然后 什么反应 就散了，吓跑了吧？估计 看你小姑娘挺厉害的、 对，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吧，就是包括就是像找工作，那还有其他的，就是 BBS 上、就是那些交流的，很多人都说因为这样的就是身体状况就特别不好找工作、所以好多人就是成年之后也是靠家里面去养，然后还有的呢就是小朋友的家长就会在 BBS 上说那个就是学校不收、学校不接收这样的孩子，就这些我觉得我都特别气愤，就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疾病其实我完全没有影响这个教育的嘛，然后我就问那个家长，我说这个孩子有这个病绝对可以上学的呀，学校就是没有理由不收啊，我说学校为什么不收，然后家长就说因为学校觉得孩子容易骨折，怕在学校里面对骨折了承担责任。就是像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的受教育的权利、就业的权利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嘛。就说回刚才我为什么对法律这样的专业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可能跟这些也都有关系。 那你自己找工作当时还不是那么的顺利哈，也是跟这个身体状况有关， 所以后来我就去了一家法律援助中心 啊、做什么， 就是专门帮助一些受健康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影响的人，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然后包括他们如果因为身体的原因被企业拒收、被学校拒收这样的一些情况的。 很难想象啊，一个小小的这么弱的女孩子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我刚工作了半年吧，云南有考那个职业技术学校的13个孩子、因为就是在入学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他是乙肝 啊、 然后学校就拒收他们，就是我们单位就派我去那个处理这问题，然后我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出差出那么远的门， 自己啊去云南， 对，一个人云南取境然后协调当地的律师啊媒体，然后就开庭，还胜诉了，就是法院判定就学校不能因为这样的原因拒绝孩子们入学， 特别有成就感是吧， 是特别有成就感。 但是我会觉得哈，那13个孩子一看派来援助他们的是这么小小的娇弱的一个姑娘， 对，我觉得其实我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接触了，包括我现在就一直都在接触很多就是不一样的人，我觉得这个社会其实很多时候大众来讲就是都会带着一些固有的一些认知，有的那个是传统的一些认识、那有的可能是一些偏见，他会觉得哎呀你就这样了你还上什么学、有的这样了说你还能工作呢，有的说你们这样还可以怎么怎么样，就我觉得那个是因为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这样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其实大家的想法哈、出发点也许是好的， 对， 是出于想保护你，看得这么娇娇柔柔的一个小姑娘哈、应该是被保护的， 就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就是一定是恶意的，包括我刚才说的很气愤的那个围观，那围观的人里面可能也会有的他是只是出于好奇，哎，我没有见过，哎，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个里面其实也没有恶意啊，只是说不了解嘛，就是因为平常大家见的更多的都是跟自己一样的人，很多不一样的人可能缺少机会去真的可以走出来，可以让其他人看到，可能如果不是我很坚持，或者我的家庭很支持，或者是一些各种样的一些巧合机缘的话，那可能我也是一直待在家里的一个只能听父母话的一个孩子，也可能很少出门，很难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一些事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边缘的或者少数的一些群体就本身是有足够的勇气，会有足够的机会，然后会有特别开放的环境去支持他可以走出来的。那所以在之前的那个状况下面， 那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也基本上是处在没有见过、没有接触过、就是不了解的一个过程里面。现在其实走出来的就越来越多了，传统的一些认知里面没见过的，或者是之前自己不太能想象的这样的人，其实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可以走出来。嗯，这个社会也开始更多的可以去接纳，说 更开放更包容了。 对，可以看到说原来是有那么多不同的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嗯，你是什么时候想明白这事儿的？ 也是慢慢的吧，我觉得。就是也会经历很多的过程，那个过程其实也从一开始会有愤怒的，会有不理解，然后也会有委屈，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特别一个行动派的人，就我一直是觉得很多事情，我看到了那个问题，我觉得不做点什么我特难受，就不去改变点什么我就觉得就是没办法过下去，所以就一直处在那样的一个过程里，所以也是一边在做一些事情，一边在看到一些改变是有可能发生的过程里面，想清楚一些事情 啊。所以这个也是你创办瓷娃娃中心的这样一个初衷。 对， 你原来其实做那个法律援助也还蛮符合你的性格的， 是 抱打不平啊。其实是一个娇小女孩子的外表，一个女汉子的心嘛。那后来为什么决定自己出来做这样一个中心？ 那个时候也是，就是见的病友越来越多嘛，就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啊什么的，发现的也越来越多。当时其实还有一个事，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一个东北的一个瓷娃娃的父亲，他本身也是瓷娃娃，他当时就是家里很困难嘛，带着女儿来北京治疗的时候，他就没有钱，他就去了很多什么慈善总会啊、红十字会啊，就是去了很多的残联啊，就是部门去求助嘛。但是当时这些部门呢，就给他回复是说他们都不了解这个病，都没有听说过，成骨不全症，说也没有这部分的预算啊、资金啊，是针对这种疾病的救助的，然后说那个没有办法帮到他。我想真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自己的这些病友，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建立一个这样的可以帮助病友的组织，就可以让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得到支持呢？就那个时候想的也挺简单的，但我这人想了就要去做嘛，就当时马上就给我们领导说那个我要辞职，我要去帮自己的病友了。就我们领导也还挺支持的。然后 那是哪年的事儿？ 那是2007-2008。 和一位病友一起创办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那一年，王一欧才25岁。这个公益机构的运作会顺利吗？10年后的今天，这个机构又发展成了什么样子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你和我一起继续对话王一欧，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非遗时光。